第七集，兼职小青蛙。秦维航离开宿舍的第二天，安宁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，临睡前例行地翻了下手机，一下从床上坐起来。那2000块秦维航居然忘了收，又直接给他返回来了。他只得又转了过去，附了条留言： 秦维航，你钱忘收了，记得收啊。 微信发过来时，秦维航正走出攀岩馆，他停下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不知该作何表情。安宁放下手机躺了下去，接着微信就响了，他拿起来看，显示秦维航把那2000块收了。看着微信页面，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酋长与造雨人的交流，撇去他刚发过去的一句话，从头到尾就这么几条转账记录，秦维航并没有回他什么，但那一条接收提示弹出来，还是有种在和他交流的感觉。他笑了笑，放心地关机睡觉了。 前面还有几个了。 周六他在快餐店兼职，因为英语好，经理将他安排在前台。其实他倒更愿意去厨房，不用和那么多人打交道。前台的其他同事都是女生，就他一个男生。这家快餐店不算大，但是这边是最热闹的商圈，而这家快餐店是最老的一家，还真的经常有外国人进来点餐。在快餐店打工快一个月，一向觉得自己社交苦手的安宁已经能够做到面对老外也很放得开了，顿时就觉得站前台还挺划算的。而且这里排班比较自由，他一周只用工作一天，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9点，累是累了点，第一天站得他腰都要断了，但是一天干下来就有200块。要不是晚上宿舍要锁门，一直干到12点打烊的话，时薪还能翻倍。本来这天约好和秦维航一起吃宵夜，但晚饭后一个女同事突然肚子疼。安宁起初以为是不是女生生理期疼，后来见她疼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也吓到了。当时店里就6个人，除了她和厨房的一个哥们儿，其他都是女生，厨房不能没人，他便独自带人去了医院。急诊医生判断可能是急性阑尾炎。安宁在医院守着女生做检查，垫付了检查费。到快9点了，女同事的家属还没赶来医院，他只得给秦维航发了条微信：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可能约不了了，我送同事来医院了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没空也没关系，可以以后再约的。真的对不起。 没事，明天我有空。 安宁看着这行以句号结束的话，心终于定了定，放下手机，只觉得如释重负。帮同事付完检查费和输液费，他卡上一分钱都没了。后来女同事的男友终于赶到了，很焦急地问他情况怎么样。他说，医生让暂时先输点抗生素，可能还是需要手术。听到手术两个字，安宁注意到男友的表情顿时有点吃紧，他们都是大学生，身在异地，谁都不容易。他看对方已经在为手术费犯难了，也没太好意思在这个节骨眼提垫付的事。 那我先回店里了。 对不住啊哥们儿，你垫的检查费我过2天。 哎，没事儿，等他好了以后再还我吧。 哎，好，那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哎， 男友道了谢，安宁就赶回快餐店了，反正等女同事来上班了肯定会还给她的，再说大后天就发工资了也没关系。这2天的饭钱她一卡通上还是有的，交通费上个礼拜也刚充过值，而且还有一顿宵夜不用她出钱呢。除了周六在快餐店的兼职，礼拜天安宁还接了一份家教的活，是大四的一位学长介绍给她的，只知道是单亲家庭的男孩子，刚上初一。等拿到地址他才有点傻眼，居然是蓝田郡。他上网查了查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据说有很多明星住的富人区蓝田郡。单亲妈妈叫钱飞，一个人带着儿子袁小叶住在蓝田郡的豪宅里。安宁于下午3点准时按响门铃，候在门外时多少有点忐忑，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现在的初中生，也担心有钱人会不会要求很高很苛刻什么的。 然后就听见智能对讲机那边传来一声很温柔的女声。 哪位啊？ 你好，我是来给您儿子补课的家教。 头一次上门，他带了自己的学生证，还有一些获奖证书啥的。拿出来时也觉得挺那啥，像在炫耀。但因为别人也不了解他，老实讲，他都不知道学长是怎么推荐自己的，人家连面都没见，就同意他上门给补课了。 不用看了，我听小蔡说你是这届法学院录取最高分，我信得过他，你就直接给他补吧。哦，他们老师布置了试卷，今天你可以先督促他做一遍，你就大概知道他什么水平了。 钱飞的儿子叫袁小叶，个性非常叛逆。安宁一进他房间，看见穿着一身睡衣不情不愿地蹲在书桌前的袁小叶，就觉得不妙。镇定了一下，在身后关上门，袁小叶立刻转身盯着他。 首先，我要声明一件事。 你声明吧。 我妈虽然叫我袁小叶，但其实我的名字是袁叶。袁小叶这个名字是我幼儿园时候用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 明白了，袁叶。那我们开始吧，这是试卷。 我妈人不错吧？ 啊，你妈妈人挺好。 你知道我上一个家教是怎么被辞退的吗？ 我们还是补课吧。 原则性的问题得先说在前头，之前那个家教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？看到我妈又年轻又漂亮又有钱，就觉得她有利可图，可想错了，我一看她就不是个好东西。 安宁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早熟吗？他听着袁小叶添油加醋地数落着上一任家教是如何如何的居心叵测，妄图霸占他们孤儿寡母的财产，不由回想起自己初一的时候，那时候父亲过世，他搬去和离异的母亲一起住，母亲离异后就再婚了，已经又有了一个儿子。那段时间自己心里也是敏感的，他在敏感中长大，明白那更多是一种防卫心态，十岁出头的年纪其实已经懂很多了，却又总是被排斥在大人的世界外。 你放心吧，我对你妈妈不感兴趣，就算我对你妈妈有好感，也得你妈妈喜欢我才行。你觉得她会喜欢我吗？你妈妈那么高，有一米七吧，我才一米七五。 安宁的身高距离一米七五都还差几毫米呢，是四舍五入的一米七五。袁小叶忍不住笑了，上下打量安宁。其实吧，这个小哥哥长得挺顺眼的，皮肤白得跟女生似的，一看就是个不喜欢晒太阳整天宅在屋里的书呆子。头发倒是乌黑乌黑的，营养都跑头发上去了吧。剪了一头简单利落的蘑菇头，一看就没花几个钱，但因为头发有几分天然卷，瞧着不土气，还挺可爱的。戴一副圆滚滚的眼镜，拜托，这眼镜什么年代的了，还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卫衣，怎么看怎么像……他联想到了什么，用力憋住了笑，很不以为意地说了声 那倒是。 现在可以开始了吧？ 袁小叶总算给了几分薄面，趴到了那叠试卷上，花了一个下午，安宁总算对袁小叶数学和物理的水平有了谱。总之啊，这份家教的活十分具有挑战性。其实也难怪袁小叶想东想西的，因为钱飞真的很漂亮，一头优雅的蜜色长卷发，身材也保持得很好，一点都看不出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最重要的是人好。他知道袁小叶写完了试卷就快七点，钱飞留他吃晚饭，但他不希望袁小叶多想，便婉拒了。 啊，不了，阿姨。 啊，啊，好，那下次吧。 这声阿姨一出，袁小叶在后面忍笑忍得脸都憋红了，还朝他偷偷竖了下拇指。虽然是把人喊老了一些，好在钱飞也没介意。安宁红着脸在心里说了声 对不起了，钱飞姐。 走的时候，袁小叶还来送他了，送他到了门口。 那再见啦，蘑菇头小青蛙。 什么鬼？安宁愕然回头，门已经关上了。